度陈旧，知己更难求，让我陪着你承受。朋友像杯酒，我们说好一起走，风来雨去又怎样，有我拉着你的手。你从不曾回首，无论醉过醒过梦过，你从不曾强求。人生本来悲欢离合，如细水长流。我的好朋友，别总靠自己，我会陪着你一起走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